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43集。他看起来很奇怪。一，程欢算是在村子里落了户，村民果然对他十分热情，但大多数都是女眷，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，都喜欢和他说笑。可程欢一想起玉屏赏给文贵人的那碗汤，心里就是一突，对这些和颜悦色的女眷们就有些莫名的忌惮了。偏他这样避讳，女眷们却看成了自持，越发喜欢往他跟前凑。程欢心里叫苦，出门时只好绕着众人走。好在他如今没有正经营生，也不用按时按点的出门做些什么，只是村子里的井离得远，夏天又热，他习惯了沐浴，只好每日都出门打水。先前路上总遇见些年轻姑娘，慢慢的姑娘少了，汉子多了。程欢没多想，只当是这路上姑娘多了，才引来了这么多汉子。可如今姑娘瞧不见几个了，那群年轻汉子却还在。他此时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这群人干不会又是朝着他来的吧？可那些人看他的眼神又和以往遇见的不甚相同，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可总被人这么瞧着，心里也就憋了口气。再次挑水路过的时候，就瞪圆了眼睛，凶巴巴地回视回去。年轻汉子们轰然大笑，仿佛瞧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程欢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可对方这笑起来肆无忌惮的样子，又不像是存了别的心思。然而没有那样的心思，又每天聚集在这里等着他路过，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他心里困惑，却想不出所以然来，也只好抛在脑后，仍旧每天去挑水，也每日里和汉子们打个照面。只是让他奇怪的是，以往都是他躲着那群女眷，现在倒是女眷躲着他了。即便偶尔有不躲着他的，看过来的视线也都透着丝古怪。程欢很是莫名其妙，纵然他心大，现在也有些不舒服了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打水的时间，一路上没瞧见几个人，心里就松了口气，以为自己总算能清静些了。回了院子，关上门，正想脱了衣裳洗澡，心里忽然一突，他将扯开的衣襟又合上了，悄悄走到门边，猛地一拉开，外头戳着的人脸色一变，拔腿就跑。程欢也没想到，竟然真有人在外头偷窥他，也有些惊住了。隔了几息才回过神来，跳起脚来骂人。村子小，这个时辰村里也安静得很。程欢这一骂，不少人都探出头来看热闹，然而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是为什么骂，倒是对着程欢指指点点起来。程欢砰地摔上门，觉得自己有点眼瞎，这村子里的人哪里有一点淳朴热情的样子？起初还好，现在看他的眼神处处透着古怪，好像他是什么奇葩玩意儿。程欢不喜欢这种视线，闷闷将桶提到屋子里，抬手关上了门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实没有哪里能被人看见，这才脱了衣裳开始擦洗。等他洗完自己和衣裳，他无事可做，发了个呆的功夫，就又想起了轩辕里，也不知道自己走了这么久，他是不是已经和陈荣修成正果了？是不是根本连想都没想起他？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死而大发雷霆，他又难受起来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蹲在地上，用手指划拉着凹凸不平的地面，这一蹲就蹲到日头西斜，腿脚都麻了。他扭曲着脸站起来，难受的呲牙咧嘴，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等着那股麻痹的感觉退去，才颤巍巍地站起来往外走。他不会做饭，好在村子里什么都便宜，他揣了几文钱去敲邻居家的门，以往他都是这么凑合着吃的。然而这次邻居似乎没在家， 门怎么敲都没反应。郑欢挠了挠头，跳起来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，可院墙太高，他这一跳什么都没敲见。他只得悻悻作罢，换了一家继续敲门，照旧无人应声。他懵了一下，不死心地去敲第三户人家，还是没人理会他。他忍不住怀疑起来，难道今天是村里什么特殊日子，所有人都出去了？若是所有人都走了，那他想打问打问消息也没有地方可去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没人做饭，他岂不是要饿肚子了？他正发愁，冷不丁听见院子里头传来细碎的说话声。程欢一怔，跳了跳，没能看见里面什么情形，干脆扒着门缝看。只见一家五口人正在院子里葡萄架下面摆了桌子用饭。程欢愣了愣，明明有人在家，为什么他敲门对方理都不理？难不成是敲门声太小了？他看了看自己的巴掌，刚才拍门拍的，现在手掌正一阵阵的疼，敲个门而已，要不要这么费劲？然而好不容易逮着一家有人的，他不想饿肚子，只好继续敲门。里头的说话声忽然就消停了。程欢敲着门没注意，只是很纳闷，这一家人难道耳朵都不好使？葡萄架离这大门也不远，连一丈都没有，即便只是有人说句话，他们也该能听见才对，怎么就没人来给他开门呢？他起初还只是困惑，拍着拍着手掌疼起来，心里也生出一股火气。他隐约明白了一点，对方不是没听见，是不想给他开门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他是来白吃白喝的，不放他进去也就算了，可他明明每顿饭都给钱了的，这农家的苞米饼子咸菜疙瘩哪里值十几文钱呢？他来吃饭分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想到这里，他越发生气，也顾不上手疼，又加了几分力道去敲门，扯开嗓子喊道， 我知道你们在里头，给我开门，快点开门。 没人理他，程欢气得直喘粗气，身后慢慢围了一群年轻人，就是那群喜欢堵在路上看他的人。中午在他门外被他抓了个现行的那个也在，瞧见他气得跳脚，都嘻嘻哈哈笑起来。程欢心口的火气蹭地窜起来，捡起地上的狮子劈头盖脸地朝年轻人砸了过去，又扭过头对着门叫嚣， 你们当什么缩头乌龟啊？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？凭什么不给我开门？ 他抬脚踹了两下，眼前的木门这时候砰的开了，这家的男人黑着脸出现在门后。 我不给你开门怎么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不想让你进，犯法了。 程欢被噎了一下，对方说的没错，人家的房子不想让他进去他就进不去，可他若是直接说不想他来，程欢也不会死气白赖的往跟前凑。偏偏他们什么都不说，非要躲起来，程欢这才被火气冲得昏了头。男人举着锄头晃了晃， 以后滚远点，别靠近我们家，不男不女的怪物。 他砰地摔上门，程欢愣住了，不男不女的怪物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呢？他浑身一个机灵，他娘说过，他小时候因为这副身体险些被他爹摔死，民间很忌讳这个，嘱咐他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知道他的畸形。程欢有些慌，急匆匆跑回了家，身后的年轻人拍着巴掌哄闹起来，指着程欢的背影笑得前仰后合， 你们看你们看，他走路的样子歪歪扭扭的，说不定真的是个太监。 旁边有人不同意， 我看他腿都合不上， 说不定就是小乖乖里头跑出来的。 几个人争论起来，其中一个人道， 你们猜来猜去有什么用，看一眼不就明白了？ 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一人抹了把脸， 那小子警觉着呢，我晌午都想偷看一眼，结果被他逮了个正着，正常人谁会这么警惕啊？ 他越这样越说明他有古怪。 众人七嘴八舌讨论起来，越说越觉得陈欢果然是不正常， 一人压低声音道，我有个主意，咱们趁着夜深人静，蒙着脸翻墙过去，把他裤子扒了看一眼。几个人嘘了一声，大半夜翻墙为了扒一个废人的裤子，我可不敢，我只想扒姑娘的裤子。笑声逐渐变得猥琐起来，虽然没达成统一意见，但发现在去往水井的路上瞧不见承欢之后，这群人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在承欢宅子周围聚集了起来，瞧见他露面就用视线不停地打量他。承欢被看得心里发毛，又气得厉害，思前想后跑到镇上让人打了把没开刃的大刀，裹在怀里偷偷回了家。外头的汉子们仍旧每天盯着他，承欢被看得连觉都睡不安稳，风吹过的动静都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来，只能握紧了刀才能勉强安稳下来。可每日里总要惊醒三四回，然后将门窗再检查一遍。不过小半个月的功夫，他就眼见着瘦了下去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却越发衬得他五官晃眼，瞧得人心里发痒。连外头只是想窥探他身体秘密的那群年轻混子都有些被迷了眼。 娘的，这不男不女的怪物怎么长成这样，我看比村长家的姑娘都好看。 你是不是动了歪心思了吧？ 呸，我就是纳闷，我能对一个怪物有想法？ 一群人又哄闹起来，谁都没把这话当真。可这天夜里，承欢又被噩梦惊醒之后，抱着大刀紧绷着神情去茅厕的时候，刚要脱裤子，心里就莫名一颤，他身体一僵，毫无预兆地抬头看了过去，就见茅厕墙上破了个洞，一张人脸正从洞里往里面看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